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沁园春雪描写了北国壮丽的雪景，展示了大气磅礴、旷达豪迈的意境。接下来让我们听听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韩君浩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朗诵沁园春雪。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纷，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下，与天公试匹高，须晴日看红中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以吴蜀英雄尽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王宫射大雕，俱王仪属风流人物，怀看今朝。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吐鲁番的火焰山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东北的10公里处，是全国最热的地方。每当盛夏，山体在烈日的照射下，热气滚滚上升，红色的山体看似烈火在燃烧。火焰山有其独特的自然面貌，加上《西游记》中孙悟空三借芭蕉扇扑灭火焰山烈火的故事，使得火焰山闻名天下。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著名的火焰山。那么首先进入到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位于中国新疆天山山脉的火焰山是一个看起来光秃秃的被侵蚀掉的红色的砂岩山。首先啊，我们看一看火焰山啊，这个英文的翻译叫做 The Flaming Mountains。 火焰啊，这个词呢他没有用这个 fire 这个词，而用另外一个词 flame， F-L-A-M-E， flame 呢是这个火的名词，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用这个 flame 后面加 ing 哈， flaming mountains， flaming mountains， 燃烧的特别热的这么一个山哈， flaming mountains。 那么回过来我们再看看这个词 flame， 我们原来讲过哈，表示火呢我们一般用 fire 这个词，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一定寓意的火，比如说奥运会的圣火呀，那么我们会用这个 flame 这个词而不用 fire， 所以说同学们呢能够区分出这个 fire 和 flame 的区别。那么通过今天我们讲火焰山呢，大家能够进一步了解 flame 这个词，同时啊要知道火焰山的这个英文的翻译 The Flaming Mountains。 还有一个小小的语法点啊，这个 mountain 后面需要加一个复数 s， 因为呢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山，有很多的山构成的一个群体，因此呢是 The Flaming Mountains。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表面是一个光秃秃的 barren， Baren, Baren 这个词哈，这个词呢，我们原来在讲跟地质相关的一些文章的时候呢，聊过这个词。它表示说一个东西的上面呢，没有任何的东西，非常的光秃。同时啊，它还有另外一个寓意呢，表示说这个东西呢，非常的贫瘠。第二个呢，是被侵蚀掉的哈，用这个是 erode。E-R-O-D-E Erode 这个词呢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自然现象哈，比如说这个岩石啊金属啊哈，由于外界的影响可能被侵蚀掉啊，用这个是 Erode。 另外呢，我们的思想哈，如果说受到不健康的东西的影响，也可能呢 Erode。 好，看一下，它是一个红色的砂岩山啊 ，red sandstone hill 啊 ，sand 叫沙子，后面这个 stone 和石头合到一起的叫 sandstone hills， 引天山 mountain range， 哎，它是一个山脉啊，用这个字 range r a n g e 这词呢，我们在很早以前讲过哈，它表示一个系列一个范围，而如果指山的话呢，它表示一个山脉。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这个火焰山哈，它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部。吐鲁番市的东面，这里面呢，同学们有两个词会比较困惑啊，一个是塔克拉玛干哈，另外呢，这个吐鲁番哈，这个、英文如何来翻译 ？They lie near the northern rim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Taklamakan Desert， 它位于哈，这个词组呢，同学们一定要非常的熟悉哈，因为这个词啊不难，它用的是 lie 啊，躺在什么什么地方 ，lie near the northern rim of。Taklamakan Desert， 沙漠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哈。那么这个词的发音哈 ，desert 和呢另外一个词呢 ，desert 有的时候会弄混。The village was deserted after the flood， 在洪水过后呢，这个村子被呢遗弃掉了。但是呢，这两个词的它的拼写呢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发音不一样。名词 desert 沙漠，动词呢 desert 抛弃。那么还有一个词呢 ,desert, 多了一个 s, 它的发音是 desert, 它是指呢我们去点快餐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小的甜品，比如说像奶昔啊冰激凌啊等等，那么它通称为 desert, 啊甜品。And the east of the city of Turpan, 啊吐鲁番啊这个词呢用的是 Turpan 来翻译 ,T-U-R-P-A-N, Turpan。火焰山哈，令人震撼的沟壑是由红色的砂岩侵蚀形成的。那么在一天的某些时候啊，整个山会呈现出火红火红的颜色。好，那么看一下这个沟壑呢，用的是 trench,T-R-E-N-C-H, trench, 表现出令人震撼的这个形容词呢叫 striking。Strike 我们知道是敲打，但是后面加 ing striking 后面加一个名词，表示说受到震惊的，受到这个震撼的，让人感觉到非常吃惊的某一个东西，比如说 striking news 啊，令人吃惊的一个消息，它的意思呢就跟这个 shocking 啊 surprising 是一样的哈，但是呢 striking 它的语气呢会更重一些。 They're striking trenches caused by erosion。 上一段我们讲的是 erode 啊，侵蚀，那么是它的动词的形式，而在第三段里面出现了 erosion E-R-O-S-I-O-N 变成了名词哈 erode 动词 erosion 是名词。 Of the right sandstone gave the mountains a flaming appearance， 火红火红的哈，燃烧的这么一个外表哈，用的是 flaming appearance 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词 flaming 哈，燃烧的哈，这么一个外表。At certain times of the day， 啊，一天的某一个时刻会出现这么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自然现象。好，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火焰山形成的一个地质原理。火焰山呢是由地球表面板块运动形成的，它和喜马拉雅山脉呢在5000万年前几乎呢是同一时间形成的。地下煤层的自燃呢使这一地区非常的热。 The flaming mountains were formed 啊，这次不难形成 by tectonic plate movement。前面这个词呢大家可以忽略啊，不用管它，地表的一个板块，后面这个板块啊同学们记一下 plate P-L-A-T-E 这个词同学们很早很早就学过，它是指呢我们吃饭的这个碟子啊。但是呢这个词还可以指地球表面呢有几个大的块构成的哈。那么这个板块呢 会发生不停的运动，因此呢，地球表面呢，它不是一个静止的一个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那么它的动态呢，是由于这个 plate 板块运动形成的。大家所担心哈、害怕的这个地震呢，就是由于板块之间的不停的摩擦发生了碰撞之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内在动力的爆发。所以说通过今天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很多相关地理的哈，或者说地质方面的一些简单的知识。同学们记下了这个单词 plate， 碟子。那么作为地球表面的一个结构来讲呢，是指它的地块啊。On the Earth's surface,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Himalayas were taking shape 50 million years ago. 这里面这个形成啊，它没有用这个 form， 而用另外一个词叫 take shape。Shape 我们知道是形状啊， take shape 表示呢形成，所以呢我们在翻译形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两个词啊来选择，一个呢是简单的 form， 第二个呢是一个词组叫 take shape。Take shape 后面是5000万年。我们一旦讲到地质啊，或者是说一些考古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几十万年哈、上百万年这么一个概念哈、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遥远的一个时间。后面看一下地下的每一层的自燃 the burning 非常简单，燃烧 of the underground coal 地下的煤 make this area hot。让这个地方非常的炎热哈。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个热这个词不够的话呢，也可以用其他的词叫 scorching。 scorching 我们原来学过 S-C-O-R-T-C-H-I-N-G scorching 这个词呢，往往是指夏天特别的酷热。那么还有一个词呢叫 sizzling、sizzling S-I-Z-Z-L-I-N-G。 比如说我们去户外吃这个烧烤的时候呢，这个肉啊放到铁板上之后发出的那个声音叫 sizzling 啊，表示一个地方非常的热。所以说表示热的话呢，我们有简单的 hot， 有呢这个 burning， 有这个 scorching， 还有呢 sizzling 啊来翻译。那么在徒步接近火焰山的过程当中，游客们会发现啊，他们的鞋底在酷热下会变软，在头顶的烈日下，火焰山看起来就像一条火龙。那么根据啊这个去过的游客反映啊，那么他们在接近火焰山的过程当中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感觉哈、这个鞋底会变软，当然了因为脚下的这个温度实在是太高了。 During the trek approaching the mountains， 那么这个 trek T-R-E-K 表示徒步旅行哈、徒步去什么什么地方，如果用一个简单词叫 walk，但是这个 walk 不如呢这个 track 更加准确一些哈，是户外的哈，去旅行户外的去探险。 track approaching the mountains visitor will find the sole， 哎，这里面出现了鞋底儿，同学们往往会想到 the bottom of their shoes 啊，这是不准确的，应该用这个 sole 这个词 S-O-L-E 表示脚下，表示这个鞋底儿的意思。然后呢 soften in theintense heat， 突然会变软了哈。 soften in the intense heat， 这个 intense I-N-T-E-N-S-E， 大家在表示这个热的强度的时候呢，尽量学下这个单词哈。 intense 表示说它的温度它的强度是非常大的哈。 intense 表示说这个热的强度。 with the hot sun overhead， 头顶上的烈日， the right mountains looks like a fiery dragon，火龙啊，这里面这个火呢用的是 fiery dragon， F-I-E-R-Y F-I-E-R-Y fiery dragon 哈、像火一样的一条龙哈、因此啊人们叫做火焰山哈、那么最好的游览火焰山的时间呢是每年的六月到十月，八月份是最好的月份，因为呢不仅啊游客们可以啊观赏火焰山，去体验一下火焰山这个热，另外呢当地的水果哈、是这个丰收季节哈、特别是我们说大家特别喜欢吃的葡萄啊，特别的甜哈、The best time to visit is from June to October. August is the best month, as it is the harvest time for local fruit. 当地的一个水果 ，especially grapes 啊，特别是这个葡萄啊，特别特别的好吃啊。所以同学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体验一下。去新疆哈、去这个吐鲁番体验一下当地的水果，非常的甜。我们知道火焰山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国的哈、一个古典小说哈、西游记。那么在西游记中啊，齐天大圣孙悟空一路保护他的师父唐僧去西天取经。The flaming mountains got their names 获得这个名字 from a fantasy a kind of Buddhist monk。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的话呢，按照这个英文的意思的话会觉得有些别扭哈。火焰山获得这个名字呢是从一个非常离奇的一个讲述哈。那么这个故事当中讲述了一个佛教的和尚被一个猴王哈伴随呢去西天取经哈，这个猴王啊有着神奇的力量。那么听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呢觉得有些怪怪的，所以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提升，翻译成呢西游记中齐天大圣孙悟空哈一路保护他的师傅去取经。而英文呢更多的去解释和说明哈这个西游记的一个文化的背景。那么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哈，或者说呢一个神话的一个故事，叫 fantasy account。Fantasy, F-A-N-T-A-S-Y, 表示说奇思怪想不靠谱的，特别呢是孩子们往往会充满了 fantasy 哈，一会儿呢自己长上翅膀，一会儿呢自己能够干嘛干嘛。那么这些故事呢都是 fantasy 哈，后面 account 就等同于我们说 story 一个故事 A-C-C-O-U-N-T， 它绝不是银行的这个账户了，而是一个故事的一个讲述哈 account of Buddhist monk 佛教的一个和尚唐僧 accompanied by a monkey king 猴王了 withmagical power， 它有着神奇的一个力量，72变。因此啊，这句话呢，大家如果说给外国朋友讲述哈《西游记》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词汇的积累。火焰山周围的气候呢，非常的差哈，夏季的高温使这里成为中国最热的这个地方，经常达到50度左右哈。The mountain's climate is harsh， 非常的艰苦啊。H-A-R-S-H 这个词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已经聊过了，它可以指呢，比如说一个人非常的 harsh。对某人非常的苛刻，同时啊，也可以指我刚才讲到了这个气候啊，非常的不好，也用这个词 harsh 这个词。And extremely high summer temperatures， 夏天的极度高温哈，它不是一个 high temperature， 是一个 extremely 非常的哈极端的这么一个高温天气 ，makes this hottest spot in China， 中国最热的一个点一个地方。这里面没有用 place， 而用一个 spot in China， frequently reaching 50 degree Celsius or higher 啊，50度呢可能还不止啊，不仅50度，可能说还有高一些。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聊到的火焰山。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flaming mountains are barren, eroded, red stone hills in Tianshan Mountain Range, Xinjiang, China. They lie near the northern rim of Taklamakan Desert and the eastern city of Turban. Their striking trenches caused by erosion of the red sandstone gave mountains a flaming appearance at certain times of the day.The flaming mountain was formed by tectonic plate movement on the Earth's surface at the same time as Himalayas were taking shape 50 million years ago. The burning of the underground coal makes this area hot. During the trek approaching the mountains, visitors will find the soles of their shoes soften in the intense heat. With the hot sun overhead, the Red Mountains looks like a fiery dragon.The best time to visit is from June to October. August is the best month as it is a harvest time for local fruit, especially grapes. The Flaming Mountains got their name from fantasy account of Buddhist monk accompanied by a monkey king with magical powers. The mountain climate is harsh, and the extremely high summer temperatures make this hottest spot in China, frequently reaching 50 degrees Celsius or higher.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恐龙怎样道晚安，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Jason 老师已经为大家讲过了一本关于恐龙的故事书，是《恐龙怎样去上学》。那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分享一本关于恐龙的故事书。It's time for bed， 到上床睡觉的时间了。那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和妈妈、爸爸说晚安了呢 ？Good night， 妈妈。Good night， 爸爸。那请猜一猜，小恐龙们在睡觉前会做点什么呢？Does he throw his teddy bear all about? 他 他会不会把自己的泰迪熊扔得到处都是呢？我不要睡觉，我不要睡觉。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读这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吧。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How Do Dinosaurs Say Goodnight?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小恐龙们是怎样道晚安的。How does a dinosaur say goodnight when Papa comes in to turn off the light? 当爸爸走进房间关灯的时候呢，小恐龙们是怎样道晚安的呢？他们会说不，我不想睡觉，还是会说 goodnight, Papa?晚安，爸爸。会怎样呢？ Does a dinosaur slam his tail and pout? 那小恐龙会不会用尾巴拍来拍去，大发脾气呢？我就是不睡觉。Does he throw his teddy bear all about? 那他会不会把自己的泰迪熊扔得到处都是呢？我不睡觉，我不睡觉。Does a dinosaur stomp his feet on the floor and shout, I want to hear one book more? 那小恐龙们会不会一边跺脚一边大喊大叫着说，我还要听故事，再给我讲一个好吗？ Does a dinosaur roar? 那恐龙们会不会乱喊乱叫呢？我就是不睡觉。这样可不好吧。How does a dinosaur say goodnight when mama comes in to turn off the light? 那妈妈走进房间准备关灯的时候，小恐龙们会怎样道晚安呢？Does he swing his neck from side to side? 那他会不会摇头晃脑，把头晃得像拨浪鼓一样？不不不，我可不想睡觉。Does he up and demand a piggyback ride? 那他会不会跳起来，跳到妈妈的后背上，要求妈妈背一背他呢？ Does he mope? Does he moan? Does he sulk? Does he sigh? 他会不会闷闷不乐？他会不会哀叹？他会不会发怒？他会不会叹气呢？我的天哪，我就是不想睡觉。Does he fall on the top of his covers and cry? 他会趴在被子上大哭起来吗？ No, dinosaurs don't. They don't even try. They gave a big kiss. 不不不，恐龙可不会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啊，他们连想也没想过。他们会给妈妈一个大大的吻。They turn out the light.他们会自己熄灯。 They tuck in their tails. They whisper goodnight. 他们呀会把尾巴缩在被子里边，然后轻轻地说一声晚安。 They gave a big hug, then gave one kiss more. 他们会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再亲吻一下他们。 Good night, good night, little dinosaur.晚安啦，晚安，小恐龙。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那么在故事当中，我们知道了小恐龙们是怎样向爸爸妈妈道晚安的呢？我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我们可以说，爸爸妈妈来到房间里面熄灯道晚安的时候，有的小恐龙会发脾气，我不想睡觉。有的小恐龙呢，会要求爸爸妈妈抱一抱，再讲一个故事，或者是趴在被子上哭泣，我不想睡觉。那么这是正确的做法吗？不对。那正确的方式应该是我们自己把灯关上，自己把被子盖好，同时要亲亲爸爸妈妈，并且对他们说 Good night, 晚安。好了，那同学们小朋友们， Jason 老师也特别好奇，大家在平时睡觉之前都会做点什么呢？让爸爸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听，或者自己玩会儿游戏，或者自己跟自己说一会儿话。你会怎么做呢？